卖出价港元7.778，日元114.32，瑞士法郎0.924，加元1.238，人民币6.431，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4.06美元，卖出1764.8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有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和星期六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而家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丧妻之痛刻骨铭心。韦春红突然向雷东宝表白，雷东宝会不会忠于自己的感觉呢？ 大江大河，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一隻手指可以指挥轻松节奏，亦可指挥你的强积金，仲好环保添。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的强积金结单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纸，指挥你憧憬的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我想问呢，安全带系咪咁戴啊？ 系啊。 我想问呢，行人过路设施有边啲啊？ 行人天桥啊，斑马线啊，喂，等等先，你做乜突然之间问咁多道路安全嘅知识呢？ 因为我要去参加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长者道路安全考考你问答游戏，10月18日起，香港暖流同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就有得玩噶啦，赢咗啊，会有精美礼品嘅，而家就要温书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喺5:00新闻之后咧。跟住咧就系嚟紧系呢个节目啦，而家你开始听到啦，一路去到今朝6:30，5:00到6:30系我哋清晨省理嘅时间啦。现时时间5:08啊，室外气温有24度啊。 无论是自己不知不觉爱得深。还是自己根本早对你痴心，如是陷阱今天失足已深，难自拔只想讨你欢心。如若是上天偷偷地对你偏心，甜蜜梦中一生不要有伤心。谁亦自愿甘心的将你等，情意万千 将宠爱一生，情无可 将此生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人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真， 愿奉上每个热吻。 怎去过一生，还是自己担心恋爱会伤心，情留寂寞得到款款细心，和现在开心因你关心，情若未论升不分早晚爱的心，甜蜜夜深轻轻躺进你依靠，天变一瞬，情无限 将此生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人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真， 愿奉上 每个热吻。 爱情是不是会令人很伤心的呢？我又成日都问自己，我应该怎样去过这一生好？你说呢？ 为什么女人成日都不喜欢问你呢？ 情无可 将此生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人愿每个热吻，情无可 将此生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人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真， 愿奉上每个热吻。 万千宠爱在一身，周慧敏和李克勤中间那段对白呢，就是问嘢啦，女士好多嘢问，为什么女人这么多嘢问的呢？我想这个天生的，在 BB 的时期牙牙学语的时候，都是 BB 的女儿就是快讲嘢过 BB 仔，而讲嘢口齿伶俐过BB 仔，系啦，即系讲一啲嘅句子啊，可能系长啲嘅，咁啊女仔咧都比较系清晰，系口齿伶俐啲嘅，唔知咪咁样样啦。我哋一路咧系咁成长嘅时候咧，大个咧讲嘢都系流利过男士嘅，即系大部分嚟嘅啦吓。咁啊，当然唔排除有啲男士都系讲嘢好精灵好叻，但系以呢个即系比例上咁样意思啦。咁啊，牙牙学语咧，系有啲天生啦，亦都有啲可以培训嘅。咁譬如好似我自己咁，系做呢行嘅时候咧，就会好着重啲咬字要清晰啊，啲 N 音啊、L 音啊咁。所以咧，见到啲小朋友啊，当然自己嘅都会教啦，但系第二啲嘅小朋友，佢一讲嘢唔清晰咧，我都会咧停低落嚟咧，就同佢慢慢去讲嘅。但系小朋友就冇乜耐性嘅，你真系要同佢好似讲故仔啊，喺玩嘅游戏当中去学习咁样样，佢先至会有趣味啦，吓。因为那个语气啊，或者那个发音准确呢，是很影响你日后同人的沟通。面对面可能都会误会了一些意思，何况有些时候是透过电话，或者是现在你对着手机去录音讲嘢出来都是嘛。录音讲嘢都听到你的发音的。那这个呢都是一个重点来的。所以如果你是见到一些小朋友 是有这个是不清晰的一些发音，当然你自己都要再准确了，要有这个责任是教好他们。早晨呢，时间5:14。今天就是10月19日，农历的日子是9月14日的星期二。今天天气方面呢，东北季候风是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今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有骤雨，稍后气温会显著下降。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早上呢，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现时系都有24度。咁睇翻啲天气预测咧，今日星期二啦，星期三咧都系最低温度有23、24度，起码。而去到星期四开始啦，真系有见到20度。最低是20度，而星期五六呢同埋日呢真係见到个一字啦。星期五六呢最低18度，去到21、22度之间。星期日呢就最低19至到24度啊，现时係24度啊。听到啲海浪声。可以令到自己醒一醒啲啦，洗一洗涤自己嘅心灵，去迎接呢一天嘅开始。 无聊晚上，半倚沙滩，背着风，风声跟笑声相拥，数个爱换幻痛，沙堆中堆了梦。笑语中堆满轻松，还同笑着，哪知一切会是空。沙堆中笑堆里寻梦，好比当天的我，堆起一堆美梦，世界只得风雨笑容。就在这风声笑声中，匆匆吹散我的梦，遗留下许多不可修补破的洞，内藏着万个想不通。茫然睁着两手披沙看夜空，心中感到一片沉重，忧郁于风中心，尽落空的美梦，悄悄地对于我面容。还同笑着，哪知一切会是空。沙堆中笑堆里寻梦，好比当天的我，堆起一堆美梦，世界只得风雨笑容。就在这风声笑声中，匆匆吹散我的梦，遗留下许多不可修补破的洞，内藏着万个想不通。茫然睁着两手披沙看夜空，心中感到一片沉重，忧郁于风中心，尽落空的美梦，悄悄地对于我面容。忧郁于风中心，尽落空的美梦，悄 悄悄的堆满我面容。 海浪声衬住嘅有蔡国权嘅呢一首叫做《堆梦》。 没法挡，只得融化。浪淘沙，我读书谁怕他？潮浪淘沙，拼命去冲击它。岩石屹立如孤堡，经风霜，浪淘浪花，谁又怕？你独我挨浪打，岩石如我笑着说，我不怕。明日屹立如昨，用劲碰吧，未用动半分，唯愿强化。 石边尘扬细沙，潮汐来去，世事会变化。 强劲潮浪澎湃，像雪碎化，浪潮没法挡，只得融化。 浪淘沙，我读书谁怕它？潮浪沙拼命去冲击它，岩石屹立如孤堡，经风霜，浪淘浪花，谁又怕？ 潮声风声侵袭你，与你退下， 但我却不恼，潮上再爬。 是会变化，明日强硬如昨，没法退下，热情在我心，不许融化。浪淘沙，笑着说谁怕他？潮浪淘沙，拼命去冲击它，岩石。 用海浪声做开头同埋一路衬底嘅时候嘅歌咧，原来都唔少噶、哦。由蔡国权嘅《堆梦》，我又谂起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罗文带住一班新秀，啱啱好啊！呢只歌嘅内容《浪淘沙》，而有另一首咧，系都好久之前有听过嘅。佢嘅歌声一到咧，香港咧都好多个歌迷，好多个 fans 吓。佢就系中气十足嘅张惠妹，一个好沉重嘅心情嚟到海滩。如果喺咁寂静嘅时候听到海浪声，心事重重嘅。一定有好多好多嘅心结啊！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懂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 海浪声会唔会可以洗涤你自己嗰个心灵咧？心事重重嘅时候咧，就真系都几难去摆脱一啲嘅喺心里边嘅一啲忧虑啊，一啲唔开心，系需要啲时间啊。歌词嘅内容系要向佢自己心目中嘅他，叫佢写封信，写封信话俾我听，当你离开我嘅时候，嗰种嘅心情系点样样？我想有时有啲嘢都意会嘅吓，不过就好想对方去即系口讲嗰啲俾你听。刚刚听嘅咧就系张惠妹嘅叫做《听海》啊。接近五点半新闻之后再见你。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寻晚喺礼宾府跌倒，右手手踭轻微骨折。留院观察并暂时休假，特首办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证实林郑月娥在玛丽医院，又表示林郑月娥因为不小心在楼梯跌倒受伤。特首办早前表示林郑月娥在礼宾府跌倒后是自行前往医院，医生检查后证实右手手踭轻微骨折，按医生建议留院观察。今日行政会议将休会，会议前的会见传媒环节将会取消。林郑月娥休假期间由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处理行政长官职务。警方拘捕两名非华裔男子，他们被控盗窃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涉及至少56宗非法信用卡交易，涉款约30万元，案件今日稍后提堂。警方上月和本月接获四人报案，指在油尖旺区被偷去财物，其后发现信用卡被盗用。重案组人员深入调查后锁定目标，前日拘捕两名疑犯，初步调查显示被捕人在油尖旺的酒吧区偷取顾客财物，包括盗用受害人的信用卡和银行卡。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像会面。李克强表示中方愿意和包括德方在内的各方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国际抗疫合作，亦都希望中德双方保持双向开放，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并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合力应对全球挑战。新华社报道，默克尔在会晤中表示，德方愿意和中方继续加强务实合作，扩大民间交流，亦都希望德国企业在中国获得良好公平的市场准入条件。美国总统拜登政府寻求最高法院颁令，阻止在德州备受争议的心跳法继续生效，重申该法例明显违宪，而且是被设计到能够在司法层面规避审查。司法部在呈交最高法院的法庭文件中指出，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早前就心跳法作出的裁决，令到违反公民宪法权利的情况在德州持续下去。文件又指德州当局坚持任何一方都无权提出挑战心跳法的诉讼，这个说法是危险和令人震惊，因为等同宣称即使是各级联邦法院都阻止不到德州拒绝执行联邦法令的进程。德州心跳法被视为全美最严苛的禁堕胎法例，当地一名地方法官早前颁令暂缓执行。德州检察总长不服，向设于新奥尔良的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上诉法院接纳各自下级法院的命令，并曾经要求司法部就裁定作出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5,258点，下跌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486点，上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8，日元114.33，瑞士法郎0.924，加元1.238，人民币6.431。英镑兑美元1.373，欧元兑美元1.161， 澳元兑美元 0.74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70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64.57 美元，卖出 1765.12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有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同星期六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内科学系肠胃及肝脏科讲座教授袁孟峰教授， 即是我们叫严重肝病的病人，如果不幸地又感染到这个叫做新冠病毒的话，死亡率或者后遗症会比一些没有肝病的人差或者高。最好的 number one 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疫苗。即是很多不同肝病的，譬如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甚至脂肪肝这些问题，大部分的病人我们都是在一个稳定的狀態嚟嘅，咁如果喺穩定嘅狀態裏邊咧，其實一定要鼓勵即係所有市民要打針，就係頭先我所講嘅原因啦，即係預防將來感染嘅情況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星級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為主嘅蔬果之選菜式，以及少油、少鹽同少糖嘅三少之選菜式，仲有有型優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不到园林又怎知春光如许呢？这里鸟语花香，春香啊，你不如唱支曲赠下兴啊。 小姐，唔使我唱嘅，时间啱啱好，我哋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一点戏曲天地，听住经典名曲啊。 你真係知我心啦。 小姐，你继续荡秋千先啦，见你听住歌玩得咁开心，我要快啲返入去话俾夫人听至得。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五点半后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清晨爽利，亦都欢迎一啲可能啱啱咧就系加入吓，留喺收音机或者你嘅手机，又或者你网上去听呢个节目，香港或者以外嘅地方，同时间喺处，我哋喺同一天空下。香港而家时间咧就系5:38啊，清晨朝早。咁啊，今日咧就系10月19日，农历系9月14日啦。香港嘅天气咧就都慢慢开始凉啦，都啱噶啦，而家开始啲 feel 到啦，系嘛？而天文台都预告定啦，喺呢个礼拜尾嘅时候咧，气温会下降，不过系慢慢逐步嚟，咁啊都见到一字头先，见到19啊，可能或者18啦吓，咁一路慢慢咁就去迎接呢个深秋啊，到冬天啊咁样样，因为呢个礼拜六 是中国的二十四节气霜降了，霜听着这个霜，霜已是有一种冻的感觉了，不过香港冻极都有限，现在要慢慢去适应了，可能你得闲都要抄定一些衫出来了，因为你知道现在香港地各个住的地方都不是很大，不好大的时候呢，咁就利用一啲空间啦，可能喺即係做装修嘅时候，就好多而家咪好兴嘅呢，喺嗰个地下先建一个地台先，喺嗰度就有啲储物空间，就摆好多嘢，好似多咗即係成个你嗰个单位嘅面积嗰、那个咁阔大嘅地方嚟到装嘢，然之后面头呢佢就可以摆床啊，摆其他家具。但是其实找嘢嘅时候呢都几烦㗎。找嘢嘅时候呢，你有啲朋友呢就会係要画住个图啊，写低啲嘢摆咗喺边。因为你当时去摆嘅时候呢你就会记得。日子耐咗嘅时候呢真係有少少依稀㗎啦。再耐啲嘅时候真係好模糊。你逐个抄嘅时候呢都真係有排。咁所以呢就一早应该做定晒㗎啦。可能甚至乎入埋电脑。呢、这个呢就係有啲乜有啲乜。一目了然咁样就好啲。唔使嘥咁多嘅时间去逐个抽，就攞定晒啲秋天秋冬嗰啲衫，可以顶得少少冷嘅一啲衫 ，OK 噶啦。咁如果你仲系一家之主，要照顾晒成屋人嘅咧，你好多嘢咧都要做吓。以前咧，我即系净系搞自己嗰啲都系啦，哇！即系当你一换季嘅时候。唔爱嗰啲咧，你起码都要啊，系咪要啊？好似好耐都系咪有冇清洁到啊？又觉得诶、好似摆喺个柜都好污糟喎，啲好多尘埃，可能你又要整理一下，又或者你都要洗啊，啲颈巾又要洗啊，整好晒先至 pack 翻好咧，就摆翻去你要想收藏嘅地方。呢啲嘅一个换转嘅呢个时间咧，其实真系都好花时间。你唔系喺一两日嘅下昼就可以搞得掂。咁总之大家尽力啦吓，即系早啲日早啲日早啲咁样。今日天气方面咧就系大致天晴啊，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有骤雨，稍后气温会显著下降噶。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早上嘅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东北季候风也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今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向都属于甚高。 清静的山倒映照淡露湖上，河水泻尘散光，浮云若水天空里自在游荡，是苍生太繁忙，今天竟跟我泛舟互相，你竟仔细欣赏，平缓若镜水中的影子也相，这光景最难忘，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缘中之生命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缘中之生命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轻飞跃淡淡湖上，晚风吹过水乡，又似胭脂染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 唱，愿终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泥影的双仿似画在湖上，愿终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应飞跃淡淡湖上，晚风吹过水乡，斜阳幽浅便自掩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清风满转凉，随着美景匆匆散，钟声散上响，海鸥白翼鸳鸯，要谈众星向处，无奈我不知方向，人像晚钟一般粉，美景不可永日向，船划过海浪，终于也归航，情况归家远路长，痴心却在远方。 向谁唱？ 首歌呢，我哋一路以前听开关正杰嘅版本，渔舟唱晚，咁一路有啲人可能就会有先入为主嘅感觉，但係其实喺听歌里面呢，你越嚟越发觉其实我哋应该可以比较宽容啲，容纳多啲不同嘅声音，听下唔同人唱嘅版本，哦，原来一样系可以接受，又可以好动听。啊，佢咁嘅唱法又唔错，或者佢个编曲啊又有别于之前，不过都几好听啊，咁系嘛？刚刚嗰首咧就来自欧瑞强嘅《渔舟唱晚》，欧瑞强把声咧就好舒服嘅。佢系啦，都系做呢行啦，做惯系即系讲一啲系心底话，同你听一啲靓歌啊咁啊。咁而家佢都一路有做节目，亦都有系同大家现场唱歌咁样，以歌会友啊。咁一种好舒服嘅感觉嘅时候咧，我就头先系谂起一啲画面，就是、当你去旅行嘅时候咧，旅行就梗系想放松噶啦，去到一个好美丽嘅环境啊，又唔使挂住做嘢啦，你只放假啊嘛，啊喺一个好靓嘅环境啊，有可能好靓靓嘅天啊，一个海啊，一个景色优美嘅时候咧，你就个人会真系好放松，然之后就话啊，如果俾自己过一段咁样嘅生活咧，以后系咁都唔错。错啦，咁样系嘛？咁人有啲时候系有一刹那间，有一段少少嘅时间，俾自己喺嗰个环境陶醉，你就会觉得好心满意足。但系有时就会问啦，如果真系一世都系咁嘅日子，你系咪愿意咁样过呢？所以其实咧，嗰一刹那咧，你系捕捉住嗰下嘅心情咧，都已经足够噶啦。好紧你眼前嘅景象，同埋你身边嘅人。 本应相忘，本应相衬，命里注定同行，却未能舍不得不爱，巴不得一世。愿抱紧眼前人，匆匆一世，深深一吻，就此以后无从爱别人。若只得今晚，可偷偷走近。有你得天所近，爱你就算将跌入永远黑暗，但这一刻抱紧，多么确实，无用再觅寻。浮沉人在世，快乐曾还有伤心。 有伤心，但愿爱得 抱紧眼前人， 抱紧眼前人都要大家彼此要健健康康先得吓，开心健康是我哋要追求嘅。一阵间咧，我哋星期二啦会有啊崔博士啦，就讲紧呢个养生。今日会继续讲齐白石嘅养生之道啊。而家气温系24度，今日最高大概29度啊。 潇潇雨夜听风声苦楚，眼泪似丝枯叶堕，渐记忆面。 冷清清灯火，借问暗示风划过，望故园同相念我，秋意中等我，仿似他那样爱我。曾在半生蹉跎，带泪回望悔不当初，容忍自困顾虑过多，痴情徒成痛楚，急风扑灭冷灯一点火，爱恋化做星月堕，问世间谁人复冷中等你，等你今晚夜爱我。 我是张可怡，朝头早起身咧，我就最中意咧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咧，就整一杯咧好有营养嘅饮品俾自己。咁啊，例如系啲有机嘅豆浆啦，再加啲咧小麦胚芽或者系一羹嘅蜜糖咁样。咁啊之后咧，我就觉得咧我啲内脏咧就好滋润。咁跟住我就揾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做一个静坐嘅运动。咁透过一下一下嘅呼吸咧，你会觉得咧全身咧内脏啊、皮肤啊等等咧都会充满养分。头脑亦都好清醒，整个人咧就会好愉快、好开心咁迎接嗰一日。喺呢度，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兴。

CIBS 种子行动制作，地球村里的社会创新，足不出户都可以迎还首期。 有阵时有创意嘅桥咧，不及一个 work 嘅桥，咁所以成日去研究点样将一啲另外一啲地方嘅 solution 咧嫁接去唔同地方嗰度。 艺趣奇兵，艺术疗愈身心。 种拨唔系我嚟医病嘅，系透过呢个工具，让我哋嘅生活多一份轻松感，即系好似整松肉饼咁样，系用声音做嘅按摩。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听过六点新闻之后，翻嚟而家时间六点两个字啦，继续星期二嘅清晨爽利节目。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温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有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大家留意啦。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0月19日嘅呢个朝头早，喺钱佩卿身边咧，就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涵。早晨啊，崔博士。 阿钱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又继续咧，我哋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而情论养生篇》，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而情论养生。 系啦，一路绘画嘅咧，就系讲咗好多好多啦。而家咧呢排咧就讲紧就系嗰班画家嘅养生之道啊。咁上个星期咧就介绍咗国画大师齐白石嘅养生之道，佢一共有四点，我哋就讲咗两点咯。崔博士， 系啦，我哋讲咗书画怡情同埋持戒健体。 嗯，咁啊，剩翻落嚟今日就有第三点同第四点吓， 同心养生。同埋咧，淡薄增瘦。 好， 上次提过嗰篇文章《养生有法》嘅艺术大师齐白石，喺文章入边提到咧，齐白石一生咧就童心未泯嘅。 嗯，即系好哇，有小朋友嘅心境咧，你就好快乐嗬。 啊，佢对生活始终咧抱有美好嘅憧憬。 嗯。 尤其是咧，佢擁有返老還童嗰種純真嘅率性嘅， 係好開心有活力咁樣嗬。 冇錯啦，佢就算老咗嘅時候啦，個腦海入邊咧。不时回忆起童年时所见所闻， 嗯， 包括咧佢细个听到嗰啲青蛙叫声啦、蟋蟀嗰种叫声啦，同埋池塘入边嗰啲鱼虾蟹啦，好多其他小动物啊、小昆虫、林林种种嘅蔬果植物，包括仲有咧日用品啦，同埋佢啲玩具啊， 嗯， 嗱，佢曾经咁讲， 如欲大翻尘案，将小时所用过之物器一一画之。 佢唔会嫌弃啲平凡嘢嘅，佢亦都唔会咧避开嗰啲俗气嘢嘅。 嗯， 佢通过一颗童心，就从平凡处画出不平凡嘅。 例如咧， 嗱，通过佢嘅妙笔，佢甚至咧可以将一条柴啊，嗰啲我哋煲饭烧柴嗰啲柴啊，都变成咗既有画家嘅感情，又有文化内涵嘅艺术作品。 嗯， 嗱，呢个童心亦令到佢咧将烦恼抛诸脑后。咁佢有无限嘅想象空间，令到佢咧心情舒畅，压力减轻，自然能够咧却病而年益寿啦。 即系咧，我哋都得闲咧谂翻下想当年啦，即系小朋友年代嘅时候吓，但系唔系唏嘘，而系一种好开心嘅态度咁样嗬。 冇错啦。 嗯，怪之咧啲长者啦吓，啲婆婆、嫲嫲、爷爷嗰啲中意凑孙，其实都喺佢哋度攞翻啲快乐嘅嗬。 有一句说话叫做返老还童， 嗯， 我想心态亦都是很重要的。 是。好了，第四点就是淡薄增瘦是怎样 呢？齐白石享誉画坛，飞升国际，但是他一直过着宁静淡薄和粗茶淡饭的生活，而且睇透世情，不刻意追求名利，他只是坚持不断学习，就算晚年的画作都精益求精， 嗯， 一些生活细节可以反映他这些恬淡雅致的。 例如呢， 例如他喜欢跟屋企的猫仔一起画画的， 那只猫即坐在他旁边伴着他，这样是吧？ 是啊是啊，得闲的时候他就跟好朋友一起聊聊天啦， 嗯， 弹唱啦，还有拉二胡， 是， 又或者跟那些诗友啊大家一起赋诗作画，他能够在盛名之下仍然这么淡看名利，随己所欲去享受人生，实在就是他健康长寿的奥秘所在了。 其实呢，他就是为自己而活，他不为人家而活呢，那就会开心很多。 是的， 嗯，那好了，三点四点今天都讲完了，有没有故事再配合我们更加明白的养生之道呢？ 都想起一件事的， 是 齐白石他喜欢拉二胡，其实我自己都喜欢拉二胡的。为什么我喜欢二胡呢？因为在这么多的中国乐器里面，我对它情有独钟， 嗯， 一方面就觉得很简单，一弦一琴很容易携带，二胡的音色也很优美，尤其是如果你拉起那些幽怨的乐曲，真的虽然很伤感， 嗯， 但很容易就是动人心弦的， 嗯， 听到如痴如醉。想起呢，看了一些粤语长片的时候， 嗯， 看到一些主角，譬如说吴楚凡、张英他们，哇，突然吐血，在手巾仔上红色， 嗯， 有肺炉，那个二胡的音乐就出来了。 嗱，就系呢段啊嘛，系好凄凉噶。啊，我觉得以前嗰啲人咧配乐咧，揾啲音乐揾得好适合，好好听嘅，去加埋个剧情，令到你睇啊更加同情个男女主角啊咁样嗬。 冇错。 啊，咁啊二胡就有呢一个可以扣人心弦嘅感觉啊吓。 咁啊，讲到呢度，我就谂起一件咧同二胡有关嘅陈年往事。 嗯。 每当呢件事浮现出嚟，我脑海入边咧，我都有愤愤不平嘅感觉嘅。 啊，即系而家你可能开始有愤愤不平嘅感觉噶咯。不过你讲嚟讲嚟听下先吓。 嗱，记得廿几卅岁嗰阵时啊，仲系后生仔啊嘛。咁我喺香港理工学院就教书嘅，就教医疗化验嘅。 系 啊，工作就唔算好忙。咁由于我真系好中意二胡，所以咧就报读咗一个私人教授嘅二胡班，每星期就系上一晚嘅啫。老师呢就带我十年到嘅啫，男士嚟嘅。 嗯。 佢唔多讲嘢，不过我感觉佢好性急嘅。终于呢开课啦，上咗第一堂。 嗯。 咁老师就吩咐我买晒所有嘅材料啦，包括二胡啊啲配件啦，同埋参考书籍。咁由于我自己呢係惯咗按部就班同埋好有系统咁嚟学习㗎嘛。咁所以呢我买齐晒所有嘅材料啦。 係。 准备呢用科研式即係做研究嘅态度啦。去学习二胡， 系咁跟住咧。 嗱，咁我咧从来都唔会旷课，课余之后咧，我一定咧就好勤力练习嘅。 不过初咧，汤鸡咁嘅声嘅喎，系嘛？ 惨啦，屋企人惨咋，嗰啲汤鸡声啊，令到佢哋咧大受困扰啊。 嗯。 不过我都唔理咁多啦，当我谂起到我第二日学识咗啊，翘住对脚啊，悠然自得咁拉住二胡嘅时候。嗰種樂趣咧，我都唔理咁多啦。 嗯， 咁啊，繼續努力學習，同埋咧一路睇嗰啲相關嘅參考資料。 係咁 OK 啊，一路嚇嗰、那個準備，咁跟住個劇情又點啦嚇？ 點知世事真係並不盡如人意。我努力上課啦，亦都好努力學習。過咗幾個月，嗰啲湯雞聲咧已經好聽咗好多咯，柔和咗啦。 屋企人都開始覺得享受啦，係嘛？ 仲未，不过觉得咦似样咯， 系 啊，暗暗开心， 系 点知就遇上到一件意想不到嘅挫折啦。 点样啊？ 事完我就喺红磡理工学院教书噶嘛， 嗯， 每次学二胡咧都系等放咗学黄昏时间， 嗯， 咁我就要搭巴士咧去 琴行啦， 系 我记得我嗰阵时搭系十二号 A 线啦， 嗰时都未有地铁系嘛？ 未啊，未曾有啊，咁、就一路咧好赶逼嘅， 系 咁有时咧，譬如话落堂迟咗啦，亦都啱啱好咧就系放工时间啊嘛，路上咧交通系好挤塞嘅， 所以你都好心急啦吓， 心急，但系咧就系、始终去到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都会迟到十分八分钟嘅，啊见到老师。佢梗系睇到佢咧，啲面色就唔系几好噶啦。 嗯，咁自己好尴尬啦吓。 少少噶，咁有一次我又迟到咯噃。 系 啊，呢、這个老师终于忍唔住，就对我讲咗几句话。 嗯， 佢大意就话学乐器要有成就嘅人啊，应该细细个就开始学噶啦。以你而家咁嘅年纪，已经系落后咗好多，仲要时时迟到，我睇嚟咧都未必会成功啦。 嗯， 最惨啫，仲暗示我。考虑下退学啦， 即系啦，叫你走啦，人哋细细个啊，你而家廿零卅岁，哇，佢都觉得系迟吓， 系啦。 咁于是乎，你系咪真系觉得自尊心受损？你就 当然系啦， 就真系唔学啊！ 啊，呢番话对我打击真系好大，自尊心受损，唔再讲啦。 嗯， 咁啊，思前想后，啊，最后决定放弃停学，呢个系我人生咧。好痛苦嘅一个决定， 系 啊，终于一代嘅二胡大师啊，未成形。就從此陨落咗啦！ 一代嗰個咧係你一路諗嘅嚇，學成就會咁急急啦， 冇錯啦， 咁樣都唔得啦。喂嗱，即係呢個心願會唔會喺你到今時今日嘅吹博士，你會學翻咧佢？ 嗱，冇啦。第一，而家嘅年紀同嗰陣時比較，又大咗幾十年啦。 嗰陣時佢都話你唔得咯，嗬。 係咯。第二，咁我而家有好多嘢學嘅，我又學畫畫啦，又學跳舞啦，都冇咁多時間咯。 咁其實講出咗咧，即係個故事嘅拉楞都係一個養生之道。崔博士咧亦都係屢敗屢戰啊！即係當你遇到挫折嘅時候係唔開心，但係你又會再去繼續去努力學大啲啊！咁到你今時今日就學咗畫畫啦，就真係都係怡情養性、養生之道咁解嚇。 我覺得做人都係要咁嘅，好似阿齊魯咁樣啦，一路咧不斷咧有追求。咁你先至覺得個人生有意義嘅。 嗯，好嗱，湯水方面呢亦都要係著重嘅，都係養生之道。今日有啲咩介紹呢？ 今日介紹一條好特別嘅個名啊，金銀菜豆腐湯。 嗯， 兩個人量。咁點解有呢條湯水呢？就係、睇到齊白石啊，一生淡泊名利，生活簡朴，佢成日咧粗茶淡飯都過得好開心嘅噃。 嗯， 於是我諗起林子祥有一首歌入面一句歌詞。叫做咸鱼白菜也好好味。 吓，首歌咧就系分分钟需要你啊嘛，咁其实都系友情饮水饱，当爱情嚟嘅时候，咩都好好味啊， 系咪啊？对，所以我就谂起啊，就介绍一款咸鱼头白菜豆腐汤啦。 系， 不过有啲人因为唔中意食咸鱼咧，有啲怕食咸鱼，所以咧可以改用江瑶柱嘅。 材料包括咗系乜嘢 啊？新鲜白菜200克，同埋咧白菜干100克。江瑶柱50克，同埋咧买两块嗰啲豆腐啦，板豆腐。 系， 再讲一次啦，鲜白菜200克，白菜干100克，江瑶柱50克，同埋咧两块板豆腐。 系，咁点整咧？ 啊，洗净材料，啲江瑶柱就浸软佢啦，就搣开咗，用8碗水倒啦，先煲滚咗佢，收慢个火，煲多一个钟头，调味就饮得噶啦。 佢分别嘅功效系点噶？ 白菜可以清热除烦，解毒利尿。江瑶柱咧系补肝肾、益精髓啊，活血散结；豆腐咧益气和中、生津润燥、清热解毒，夹埋晒就能够清热除烦、生津润燥啦。成个汤水嘅灵感系嚟自咧我哋广府人时时饮嘅咸鱼头白菜豆腐汤嘅。 嗯嗯， 我自己细细个咧都开始饮呢个汤， 系 咁耐唔耐都饮下嘅，就觉得咧啊个味道系。甘咸清淡兼备啊， 系，同埋咧都系一个又有营养又经济嘅一个汤水嗬， 绝对啱。 嗯，好啦，小贴士有啲咩讲咧？今日 嗱，我哋睇下而家嘅节气仲系寒露， 嗯， 咁啊天气咧即系寒冷咗噶啦。咁咧，我哋香港野外嘅部分树木，譬如有啲枫香树啊、岭南槭啊、乌桕啊、山乌桕、木栗树等咧，嗰啲叶片就已经变成红色噶咯噃。我想起唐朝杜牧有一首七言绝句，个题目是山行，这首诗是这样说 的：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外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 啊，流传千古嘅，好好听呢首诗吓。 嗯， 从诗句入边，我哋可见秋天唔系纯粹咧，系灰灰暗暗啊，好枯槁嗰啲黄褐色嘅，即系嗰啲黄叶啊嗰啲色，亦都有好鲜明璀璨、赏心悦目嘅红色嘅，或者橙色添。嗱，齐白石啊，亦都画咗好多有关秋色嘅画作。嗱，一幅秋星秋色图， 即系有声有色喎呢个。 系啊，喺入边咧，齐老就画咗几棵秋菊，亦都画咗咧两支雁来红，啲红色咧嚟代表秋季嘅。 系 喺旁边画咗两只栩栩如生嘅昆虫，各各啊，咁好似蟋蟀咁嘅昆虫啦。 系 啊，另外一幅咧枫叶鸣蝉图，就系齐老咧佢晚年啊88岁高龄。安时就是他艺术创作的巅峰时期。 嗯。 那他画了这幅画作呢，又有红黑互相衬托的。 嗯。 画面充满了很自然的情趣和意蕴的。那齐白石还有很多有关秋色的作品。譬如说红叶八歌。 嗯。 红叶相安。红叶草丛。枫叶寒蝉等等。那他这些画作充满了生气。可见秋天的大自然呢，唔一定系苍茫消失，同埋雾气沉沉嘅， 嗯， 亦都可以系充满生气嘅。 系好多时秋天俾人嘅感觉好似好凄凉咁嘅，因为有灰灰咁样嘅色咧，其实咧都可以有好多彩色嘅，令到我哋好即系活跃嘅感觉咁样嗬。 绝对系啦， 嗯。每一年嘅秋天嘅时候咧，哇！真系好多人中意睇枫叶啊，特登坐飞机去第度睇噶嘛，嗬。 嗱，譬如去日本啦，去韩国啦，系咪啊？睇红叶， 嗯。但系、 真系惨啦！ 大家都知啦，我哋坐唔到飞机啦， 冇飞机坐啊，新冠肺炎，咁、我哋都唔可以去旅行啦，本地游咯。 其实都有噶，大家都身在福中，香港都有好多好靓欣赏红叶嘅地方，嗬。 系啊，喺深秋初冬嘅期间，我好多时同朋友行山嘅时候啊，都可以咧喺唔同嘅地点见到呢啲红叶噶。 嗯， 譬如话鹿颈嘅乌蛟藤啦，粉岭嘅流水响啦。香港的动植物公园最出名的就是元朗大堂。 是啊，很多人都去打卡。 没错啦，大家不妨在11月下旬或者12月底之间去这些地方去打卡就啱啦。 这个都是一个小贴士来的。 嗱，我们讲开这些红叶，原来我们在香港所见的枫香树是跟我们时时见到加拿大的枫树是有分别的。 是。 个分别是什么呢？香港的枫香树佢啲葉咧係有三個叉嘅， 嗯， 而加拿大嗰啲楓樹嗰啲葉咧係五個叉嘅， 哦， 而且嗰啲顏色係好紅嘅。講翻楓香樹，個果實係可以入藥嘅，就係我哋中藥嘅理氣藥，叫路路通啊， 嗯， 係苦味嘅，啊，微澀同埋平性，佢可以行氣寬中同埋活血通絡。呢啲楓香樹嘅樹枝亦都可以入藥嘅，就叫白膠香，辛苦味嘅同埋平性。有生肌止痛、止血活血、解毒的功效。下次大家看到这些枫香树的时候，可以多点留意一下它的果实、路路通，还有看见不见到那些胶。 嗯，一个好好的贴士，唔该晒崔博士的一个好好的介绍，包括介绍我们可以星期六日去哪些地方，有益身心。好，这个都是养生之道。好，唔该晒崔博士，下个星期二再见，拜拜。 拜拜。 红叶翩翩，你我相见。你说落叶声，夜深算。离别了，送我单枫一片。你说秋天太短，莫遮远。这美满的秋天，似你与我相。田园漫步望落日，草坡中两意恋。这美满的秋天，这季节心纪念，难忘地上落叶轻且远。红叶翩翩，似你的我仲在梦中也依恋，离别你到那天相见， 这个秋天太短但温暖，这美满的秋天似你与我相遇，田园漫步望落日，草坡中两意恋，这美满的秋天，这季节新纪念，难忘地上落叶轻且 安静杰包围山嘅，这个秋天结束你今日清晨赏梨节目，听朝早清晨赏梨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晚在礼宾府跌倒，右手手踭轻微骨折，留院观察并暂时休假。特首办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证实林郑月娥在玛丽医院，又表示林郑月娥因为不小心在楼梯跌倒受伤。特首办早前说林郑月娥在礼宾府跌倒后是自行前往医院，医生检查之后证实右手手踭轻微骨折，按医生建议留院观察。今日行政会议将会休会，会议前的会见传媒环节将会取消。林郑月娥休假期间由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处理行政长官职务。警方拘捕两名非华裔男子，他们被控盗窃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涉及至少56宗非法信用卡交易，涉款约30万元，案件今日稍后提堂。警方上月同本月接获四人报案，指在油尖旺区被偷去财物，其后发现信用卡被盗用。重案组人员深入调查之后锁定目标，前日拘捕两名疑犯。初步调查显示，被捕人在油尖旺的酒吧区偷取顾客财物，包括盗用受害人的信用卡和银行卡。缅甸军政府宣布释放5600多名因为参与示威而遭扣押和起诉的示威者。根据命令，共1316名在囚人士获赦免，4320名遭起诉人士获撤销诉讼并释放。军政府领袖敏昂莱表示，是基于人道主义和国家建设需要等因素作出今次决定。敏昂莱发表电视讲话时说，获赦免和释放的人之前基于不同原因参与暴力示威，那些正在度服刑或者是面临审判的人当中，合适者会在当地的节日获释。敏昂莱强调，军政府领导层承诺民主和和平，又说他领导的政府有恢复民主的五部曲路线图。俄罗斯宣布下个月1号起暂停常驻北约代表处的工作，包括首席军事代表的工作，同时将会暂停北约驻莫斯科军事联络处的活动。联络处工作人员的注册资格下月1号起撤回。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今次决定是回应北约的行动，又指北约早前决定驱逐俄罗斯外交官，说明北约 對同俄羅斯平等對話及共同工作不感興趣。拉夫羅夫指出，俄羅斯同北約目前在軍方層面沒有進行任何接觸。他同時宣布終止設於比利時駐俄羅斯使館的北約駐莫斯科信息處的活動。北約如果要接觸莫斯科，需要聯繫俄羅斯駐比利時大使。北約官員早前表示已經撤銷八名俄羅斯常駐北約代表團成員的常駐資格，並再次削減俄羅斯代表團人員數目。被撤銷常駐資格的俄羅斯外交人員需要在十月底前離開。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解釋，八名被逐俄方人員從事間諜活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有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和星期六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而家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19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内地第三季经济